我们一起祷告。全能的上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一瞥天堂，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来救赎自己，脱离罪恶，脱离死亡，脱离魔鬼和地狱。然而你却赐给我们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就比天堂更珍贵，他比罪恶、死亡和魔鬼和地狱更强大。借着你的儿子，你从我身上拿走了罪，拿走了死亡和地狱，并赐给我一切本来属于他你儿子的东西。为此我们欢欣鼓舞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。然后我们也承认，我们并没有活出蒙恩之人该有的样式。你儿子为我们流血，我们却没有被上帝儿子流血赎回的人该有的样式。我们以为生命是我们的，时间是我们的，财富是我们的。我们说他的宝血是无价的，却将他用无价宝血赎回的生命用在没有价值的事物上。我们习惯说我就是这样子，我现在没有办法，这成了理所当然的借口，成为我们正当的理由。我们承认，当一个基督徒说我就是这样，不外乎就在定自己的罪，否认自己的身份。因为真正蒙你儿子宝血赎回的人，也必然有你儿子的圣灵在他生命上动工。毕竟你儿子宝血赎回的生命太过宝贵，他不可能容许人用我就是这样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做枉费生命的借口。他的圣灵必然在他宝血赎回的人身上塑造他自己的样式，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他自己和你得荣耀。天父，求你饶恕我们，求你帮助我就是这样的人明白，真正重生的上帝儿女不可能就是这样。求你叫我现在没有办法的人明白，我没有办法不外乎就是否认我是蒙恩有圣灵大能的人。求你原谅，求你赦免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不叫我们就是这样，也不叫我们现在没有办法。求你不让这成为我们生命写实的写照，因为这就是走向确定灭亡人的写照。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